第141集。放开我之后，他先起身，低头朝我伸了手，将我从地上拉起来。我感到自己被这小子耍了，羞愤难当，又扬起拳头朝他挥了过去。这一拳看似势大力沉，实则在距他脸孔还有十厘米的地方就把劲儿减了。如果一直提醒自己的那般，我不忍。所以唐一川轻轻松松就化解了我的攻击，他伸手捏住我的拳头，没头没尾就来了这么一句：你要是精力没处发泄，我带你去运动运动。什么意思？我以为他还想找茬，牙根无端一痒，心情十分复杂。字面意思。唐一川冷淡地看了我一眼，惜字如金，转身就走。这回换他开车，带我去了他家附近的一个室外篮球场。我们到时差不多赶上放学的时候，篮球场内已有一些男孩，看着像是临近高中的学生，他们挥汗如雨，青春四溢，校服就扔在一边。唐一川问我，想不想打一场？他的意思是打一场球，而不是打一场架。大学时我是院队主力，但印象之中唐一川却不太喜欢这类集体运动。球场上的男孩个个生龙活虎，我朝他们投去羡恨的一眼，旋即连连摆手说自己头晕。岁月不饶人，我确实被他揍得不轻，这会儿太阳穴还隐隐发胀，一身骨架都酸疼得要命。我脱下西装，与唐一川并排坐在篮球场旁的台阶上，他不说话，我也良久不出一声。我们像两个伤兵，默对渐渐下沉的太阳。残阳球场，老树少年，这种对立的景色相当诗意，将一种莫名伤感的气氛烘托至顶点。偶尔唐一川从衣兜里摸出一板铝箔包装的药片，递在了我眼前。唐一川承认服用过这个药一阵子，那会儿他为了治疗突如其来的神经性头痛，布洛芬与阿司匹林都不管用，头痛严重时甚至无法出庭公诉，后来只能遵医嘱使用了曲马多，意识到不对劲儿，就自己把药停了。我问其原因，他表示医生说是心因性的，他则认为自己是阳光接触的太少。这话不一定有科学道理，但唐一川确实不喜一切含光带热的东西。在他人眼中，他深沉的近乎阴沉，活像一只只能存活于黑暗的鬼魅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问。2年或者3年前。唐一川淡淡道。忘了。怎么好的？他沉默片刻，给我一个字儿。人。怎么又想起来用这个药啊？唐一川转头看着我，没再回答。好在短期小剂量服用这药没什么问题，唐一川说停就停，只不过跟戒烟的人通常会嗜糖一样，他现在兜里背着的是薄荷片。天色愈晚，球场上也没个照明灯，一个篮球突然朝唐一川飞了过来，我伸手不减当年，长臂一展，将篮球牢牢接在手里。 叔叔，把球抛给我们好不好？ 一个男孩朝篮球飞行的方向跑出几步，不远不近地冲我喊： 你叫谁叔叔啊，小兔崽子，自己过来拿。 我来了脾气，心道我富裕至如此玉树临风，怎么就成叔叔了？没想到这个少年居然认识唐一川，跑来拿球时站得相当挺拔，毕恭毕敬地管他叫唐姐。想想也不奇怪，至今在网上搜索最帅检察官还能跳出他的名字。当时唐一川刚被分配到二分院的公诉处工作，按说轮不到他出境，但架不住人长得实在帅，被破格推向了全国观众。果不其然，镜头里的唐一川一身检察制服，又帅又飒，个人形象是既清俊又正直，普通话说得铿锵有力，标准的像播音员。总之他法理详实，气质淡定，将所有与他对垒的辩护人都吊打得渣也不剩，观众高度认可，领导大为满意， 最后，连最高检的副检察长都点名表扬，认为这位年轻检察官充分代表了中国人民检察官的形象。木秀于林，也是这个原因，令秦冠军这类的鼠辈对他嫉恨非常，觉得这小子就是靠脸踏上的升官之路。天黑得快，离目不视物也不远了。唐一川问对方，怎么还不回去？小兔崽子低头看了看表，憨然一笑说，一会儿我喜欢的女孩会路过这片球场，每回她都会留下来看我打球呢。约摸十分钟后，一个大眼小嘴白裙青扬的姑娘果然出现了，压真跟打了鸡血似的，球风立马变得彪悍无比，每个球都要拼，一直拼到了腿抽筋，倒在地上哼哼唧唧。一见那女孩一脸关切地向她靠近，又笑起来，龇牙咧嘴的样子甭提多难看了。我忽然想起我的大学时光，那时院里篮球比赛她一般不会观战，但若恰好从操场路过，便会停下脚步看我一会儿。天色即将黑透之际，男孩再次倒地，终于如愿与女孩来了个亲密接触。他被她搀扶下场时，还回头冲我们眨眼睛。唐一川可能觉得这一幕好笑，也可能是想起我们的当年，忽地轻轻一勾嘴角。年轻人。好了，算是把人送到了，该走了。我起身就走，临了回头又看他一眼，我说，我们都不再年轻了。记得我毕业那年，我哥正在给他曾经一个冤死的当事人翻案，那个当事人就是许苏的亲爹。那个案子是我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场大案，为此他倾尽全力，最后许爹还是挨了枪子。这个案子成了他的心魔，所以一旦转机出现，已是国内知名律师的傅云宪便分文不取，不惜赔上身家性命也要翻案。孤注一掷后果相当惨烈，他遭人报复重伤入院，满身是血，医院连下了两张病危通知。我在医院陪夜，连着几宿没合眼睛。那个时候年纪尚小的许苏也守在病房里，他眼神清亮如同幼鹿，怯生生地叫我哥哥，比他后来那张牙舞爪的模样可爱万倍。不久唐一川也来了，与我一同陪护在我哥的病床前。他说，我一直以为你们兄弟关系并不好。我摇头疲惫地笑了笑，按常理来说应该是这样，但事实上我却恨不能带他躺在这张病床上。我学法律就是受他影响，他既是我最亲近的家人，也是我的人生榜样。